据南朝鲜国民日报20号报道，社会网友朴槿惠接到有关岁月号沉没事故的报告后，不再公开出面7个小时，并接受整形手术的动画上载，激起了南朝鲜各界极大的愤怒。另外，南朝鲜的首尔经济报和韩国日报分别载文揭露了青瓦台各秘书官有关朴槿惠崔纯实国政垄断事件的胡作非为，和崔纯实同青瓦台前任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官一起极力策划消除犯罪行为证据的事实。